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四大名旦在晚年演出的实况录音，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位合称京剧四大名旦，他们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已经公认为京剧旦行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舞台生活时间都比较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四大名旦依旧在舞台上绽放他们的艺术魅力。今天我们节目呢，将为您选播他们四位具有特色的个人剧目当中的名段，而且都是剧场实况。相比于进场录音啊，灌制唱片来说呢，剧场实况更有可听性，能够听到的层次非常多，尤其是观众的反应。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梅兰芳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演出西施的片段。西施是中国古典四大美人，梅兰芳先生把西施这个故事搬上舞台，由罗隐公先生编剧，梅兰芳首演于1923年的9月。在当时为了丰富乐队的表现力，梅兰芳和他的乐队伙伴首次在这个剧目当中增加了京二胡这个伴奏乐器。整个剧本文词雅俗共赏，文学性较高，故事线索的穿插颇具匠心，以弱女子写家国兴亡、英雄成败，是一部难得的史诗型的剧目。下面我们请您来听一听上个世纪50年代初剧场实况，梅兰芳扮演西施，王少廷扮演范蠡。下面您将听到的这个部分呢，是这出戏的大结局，西施和范蠡功成身退，吸引江湖之中。西施再述前情，回顾过往，惊呼王少卿思古裴世长。 去往吴邦得见大公，才有今日。想今日为人之相如此轻浮，家娘子啊，你说死你了啊？ 天公是哪里话来？其实人若是臣，还是为父，是故是罪，不听后人的评论，其他何事？ 啊，娘子，我不臣是丢心，想当日武功之时，你是结婚。 提起来惭愧的很，天。 你不早回去吧。 我拿下去。 以上您听到的是梅兰芳、王少廷主演的京剧《西施》片段。听完了梅先生的演唱，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尚小云先生1955年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梁红玉的剧场实况。梁红玉是宋朝著名的抗金女英雄，正史当中不见其名，只称之为梁氏，在后世传奇小说当中给她取名梁红玉。在当年欧阳雨倩曾经编写过这个剧目，在四大名旦当中，梅兰芳、尚小云都有以梁红玉作为题材的剧目。梅先生的这个版本叫《战金山》，当年在抗战之时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尚小云先生也相中了这个题材，对《战金山》进行了加工改编，从《玉玲珑》演起，到《战金山》结束，更名为《梁夫人》。上个世纪50年代，尚小云先生又对这出戏再次加工，更名为梁红玉，在战金山一折设计了起霸、开打等等环节，发挥了尚小云先生精湛的武功，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还必须提到的是，尚先生在这个戏当中演唱的昆牌子和擂鼓都极具特色。大家知道擂鼓战金山吗？这个擂鼓能获得好多次满堂彩声，其实从这儿呢也能体现上派艺术是丰富全面的流派艺术。可以说尚小云先生在晚年还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精力，在舞台上的精气神都不弱于盛年时代。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1955年尚小云演出梁红玉的剧场实况，自古侯长青，京胡李容颜。 上您听到的是尚小云先生在梁红玉当中的演唱，这是1955年上海天蟾舞台的实况。在这出戏当中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尚先生的擂鼓是非常的精彩，获得掌声彩声很多次。下面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请大家来听听尚先生的剧场实况当中擂鼓的这个桥段。非但鼓打得好，您听这个剧场叫好啊，也反映了当年的盛况。听完这段录音呢，我们上半段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戏听戏。